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5集《金星明》三。沈妙方从一个夫人的府上出来，今日她亦是参加了一个茶会。那些夫人已经渐渐接受了沈妙影响他们的说辞。谢景行说，如今朝廷也安稳了不少。沈妙揉了揉脖子，正要上马车，却见到不远处街道另一头的一处茶坊里，一前一后走出来一男一女。那女子蒙着面纱，看不到脸。不过沈妙与她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便是看她的步伐和体态，也能认出那是叶梅。与叶梅说话的男子看起来同他关系十分亲密，不过沈妙看人间得很，这男子无论是礼仪还是行事风格都不像是贵家子弟，倒是透露出一股贩夫走卒般的粗俗，或许是商人之类的。沈妙侧身，马车的阴影将他挡住，叶梅看不到他。那男子又与叶梅说了几句话，虽然并未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，这二人的关系看着却是非同寻常。叶梅很快就乘马车离开了，男子转头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沈妙想了想，吩咐莫晴道，莫晴，你跟上那个男人，将他能打听到的全部都打听清楚。莫晴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监视叶梅，这男子既然和叶梅瞧着有关系，沈妙让他打听也是顺其自然。莫晴领命离去。沈妙坐上马车，心中却开始沉吟。那男子看上去出身并不贵重，叶梅这个人沈妙很清楚，对于高低贵贱最是看重，不会与平民说话，却偏偏与这男子到了茶坊里，也许还坐着喝了茶。叶梅总是能利用周围一切可以利用的人，尤其是男人。沈妙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，叶梅或许想要利用这个男人达成什么目的，否则内心高傲于他根本不屑于与这样低贱的男人说话。他想做什么？叶梅在傍晚的时候回到叶府，平日里回来的总是很晚的叶茂才，今日却破天荒的早早的就在府里了。见他进来，盯着他，问道： 去哪里了？ 或许是这些日子，叶家本身面临的困境，让一向如鱼得水的叶茂才也开始感到艰难。他那股子从容自得的文人之气已然散尽，就连那和气的相貌也开始变得阴沉。叶梅定了定神，说： 娘让我去首饰铺子挑几样首饰。 娘？ 叶茂才反问。叶梅被他这阴阳怪气的语调弄得心中不悦极了。叶茂才分明知道自己不是叶夫人的骨肉，可是一开始要叶梅假装的也是他，如今倒像是叶梅绞尽脑汁到叶家来做小姐似的。见叶梅没说话，叶茂才又问： 首饰呢？ 没有什么看中的，就没有挑。 嗯，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。 叶茂才话里有话地说道，忽而话锋一转： 今日你在街上遇到的那男子是谁？ 叶梅一愣，随即便感到出离的愤怒，不用说，必然又是跟随在他身边的叶府的侍卫所为。那些侍卫表面上是保护他的安全，实则却不然，反而是监视他，将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叶茂才。尽管如此，叶梅却也不敢惹怒叶茂才。他道： 是从前在青州认识的一位公子，曾与我家有很深的渊源，父亲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查一查他的底细。 金星明本就只是一个商家子弟，就算叶茂才去查也查不出什么。 叶茂才见他说得如此镇定，神情松了一松，说道： 你可别觉得我做事不讲情面，只是如今陇叶城里很快就会有一番大动作，你既然是叶家的女儿，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看在眼里，若是因此给叶家招来什么灾祸，你和叶家都要遭殃。 说着又故作温和地笑了笑。 你既然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就应当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你和叶家是一块的，自然要互相帮衬。嗯。 叶梅听了叶茂才一番话，心中又是一沉，越发猜定叶茂才肯定是想利用他来达成什么主意。他心中有了计较，又与叶茂才敷衍了几句，才回到自己的屋子。带回了屋，却发现叶客早就等在那儿了。叶客见他回来了，笑道： 姐，你今日去了哪里啊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我都等了你许久了。 叶梅心烦意乱，想将金星灵的事情告诉叶客。当初在青州的时候，叶客其实是十分希望金星灵做他的姐夫的，因着金家能够照拂李家。只是那时候叶梅心中并不瞧得上金星灵，叶客还曾劝了他很久，说金星灵应当会待他不错的。如今他若是要跟随金星明逃到明旗去，自然是要将叶客也带上一起的。但是叶客是什么态度，叶梅还有些始料未定。 你可还记得青州金家的金星明？ 叶梅问道。 金星明？ 叶客狐疑地看着他。 记得，突然提起他来做什么？ 忽而又想到什么，大吃一惊，一下子站起身来，说道： 姐，你不会突然想清楚了，现在要嫁给他吧？ 叶梅皱起眉。 你当初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 当初我们是商户，可如今咱们可是官家。姐，你现在的身份，金星明哪里配得上你啊？商户之家娶官家女儿，说出去只怕笑掉大牙。 叶客显得十分激动，叶梅看了他一会儿，问道： 那你以为我应当嫁给谁？ 姐，你的身份嫁给皇子都不为过，不过龙叶也没有皇子。 叶客神秘兮兮地凑近，笑道： 其实爹有意要你进宫，我替你瞧过了，皇上生的年轻俊美，对皇后也颇为冷淡。你若是进宫，凭借的美貌和才华，只怕六宫到最后都是你的囊中之物。到那时，你我姐弟二人便是富贵无边。 叶客说的眼冒金光，似是对自己所说的前景十分向往，像是挖掘了许久的人终于见到了宝藏。 哦， 叶梅看着他。 你真的这么以为？ 姐，你何时变得如此不自信了？ 叶客拍了拍胸脯说： 相信我，你绝对会成为大梁最尊贵的女人，所以就听爹的话进宫去吧，爹总不会害你，进了宫还有叶家在背后撑腰，这不是天大的好事是什么？ 叶梅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却有些古怪，她道： 哼，二弟，你这些日子似乎总是很忙，能不能告诉姐姐你到底在忙些什么？ 爹打算给我在龙叶谋个官职。 叶客眉飞色舞道： 这些日子带我四处见同僚。 话音刚落，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一下子住了口，有些惊慌失措地看向叶梅。叶梅神情未变，就点了点头，说道： 嗯，原来如此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